源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 的，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 样。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哎呦，热闹了，热闹了，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趣大年。 我是雅娟。 哎，我是刘颖，大家好。 我是浩南，大家好。 掌声，哎，送上鲜花。那甭管是刘颖还是浩南，都是有师傅的人，有师傅就有师爷呀，有师爷就有祖师爷，我说对吗？ 啊，对，师太。 对，师太。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二位的这个师爷。赶紧我们来说说这个，从小刘颖都是在北曲学员班来做科，那当时呢北曲可以说是人才济济，相信那些老前辈对你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对， 我们捡起一二跟大家来分享吧。 就说我师爷吧。赵振铎先生。我呢没毕业的时候，什么叫没毕业？没毕业的时候 倒口 啊，我经常住在师爷家里头。师爷教了我很多东西其实呢，当时我师爷教了我很多东西，现在都没有拿到舞台上。他不允许，他说教你这些东西是永远都可能上不了舞台的。 哦，为什么呀？ 但是要教你。比如说我师爷曾经有咱们电台的这个老师们录了我师爷一段这个叫数板。 哦， 有过。那是在家里一听，在家里录的，不是正规电台。哎，对，哎，不是搬到舞台上，也不是正规电台里录的。那些东西就是在私下里练的，你比如说在家里他就教我，他教了我这个东西教了将近半年吧。一句一句就，所以呢我在他那儿学相声，学相声的基本功，理解一些相声过去老节目的内涵。确实也学了很多很多，就比如他说这数板，那时候我小时候我就不明白，他说这叫数板，我也没有身份什么叫数板，我就认为是快板，因为拿玉子板嘛。完了他又告诉我，其实我们 都是老先生一点一点给你讲正知识。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私下里几个小朋友聊天啊，或者在社会流传的很多，比如说我们相声的行话，比如说我们相声的一些术语，都有一定的偏颇性。 嗯，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玉子，玉子，雅娟，我问你这个玉子俩字怎么写？玉子板怎么写？ 不会写。 告诉你。很多人在这个网上在这些书里书中文章里都叫什么呀，白玉的玉，就是美玉的玉， 一王一点， 对，就比如说儿子的子，孩子的子，实际这是不对，不是这俩字儿。 那怎么写啊？ 不是，叫玉次板。 哦，玉次板。 后来呢，经过多年来我们说玉子板，玉子板，玉子板，玉子板，玉子板，好多这种术语就现在都念倒了。这都是老先生过去一点一点教你，但是不让你说出去，因为我们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机密，如果你说出去了变成大众化的东西了，当我再给你讲这个里边的道理的时候，用这话再说你脑子里就乱了， 对， 就不明白了，不能是说一锤定音，一字可以解千谜的那种感觉。 行，那我们接下来请刘莹给大家推荐一段您师爷的作品，也是响当当的北京二赵的作品。 由于时间关系，咱们推荐一段大家很少听的，但是我估计有的听众听过的，叫《滥竽充数》。 做一个相声演员的 啊， 很不容易。 是吗？ 必须要通筋博骨。 哦， 而且还得要仰知天文， 嚯， 俯察地理， 嗯， 中外历史、世界形势、经济斗争、军事科学、文学艺术，里通外国， 什么？ 不是这个知识渊博， 是他吓我一跳。 总而言之吧，就是要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啊。 哦，看来这个要求还够高的。 这是啊，不过现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演员已经不多了。 是吗？ 老的老是死的死啊。 唉， 现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演员就剩下一位了。 剩下哪位了？ 那就是我了。 是啊， 对， 哦，就剩下您了。 就是就是 啊。 我经常研究一些个文学性的东西。 哦，您是文学家？ 哎呀，那可不敢当 啊。 不过各大学中文系经常请我去给讲课。 嚯，大学教授？ 哎呀，不过讲不好，瞎讲。 您这是客气。 我还经常要写一些个文章。 哦，写论文？ 哎呀，不过也写不好 啊， 瞎写。瞎写， 您这是谦虚。 我最近正在编写一部成语词典。 编词典？ 不过也编不好。瞎编。 我看这人呐，纯粹有点吹牛啊。 也吹不好。瞎吹 啊。这你还客气呢， 见笑，见笑。 不敢不敢。我得很好的向您学习 啊。哎呀，谈不上什么学习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提出来，我可以告诉你嘛。 说着说着还就来劲儿了，那好极了。有几个成语呀、我不会讲。 哦，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那当然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 您说这个胸有成竹怎么讲？ 什么 胸有成竹啊？ 胸有成竹 啊？ 不会讲？ 不会。您给讲一讲。 今年多大岁数了？ 47了。 唉， 怎么了？ 白活了。 什么叫白活了啊？ 47岁连个胸有成竹都不会讲、 不会不会不会。 哎呀，你就不感觉到惭愧吗？ 是是是是是， 你就不感觉到羞耻吗？ 是是是是是， 你就不感觉到内疚吗？ 我让你揪得够呛了啊！ 听我告诉你啊， 哎，这怎么讲啊？ 哪句来了？嗨， 训了我半天，他还没听明白呢。胸有成竹。 哦，对对对，知道是哪几个字吗？ 啊，这我知道。 胸 就是胸口的胸啊。 有， 有无的有。 成， 成功的成。 竹， 竹子的竹。 加在一起怎么讲呢？ 加在一起就是说呀、啊，这我讲啊。 哦，对对对，我讲我讲。 差点，差点让他给我蒙了去。 胸有成竹是不是？ 对对对，您讲讲。 胸啊 啊 啊，胸有成竹啊。 对对对啊， 胸有成竹就是说呀， 啊啊， 你这个肚子里头啊， 嗯 啊，长一根竹竿 啊。哦，胸有成竹嘛，就是肚子里长一根竹竿。 胸有成竹嘛。 那搁得下吗？ 啊、不是长的。 对了，短的也不行啊。您就这学问呐？啊，打刚才我看你就有点吹牛。什么又写论文吧，又编词典吧，又给各大学讲课吧，给人讲什么呀？就讲肚子里长根竹竿啊？啊？哦。胸有成竹嘛，就是肚子里长根竹竿，那要乐极生悲呢，就是说乐大发喽，这儿长块石碑。像话吗？真是。这个成语啊，不能光从字面上理解。胸有成竹啊，就是说啊，这个人呢、啊、心里头啊已经有了成熟的打算了，不是肚子里长竹竿，懂吗？ 行。讲的还不错。 嗯，是不错。 你以为我真不会讲啊？ 你可不真不会吗？ 我这是逗你玩 啊。我这么大人用你逗我玩？ 那是，就凭我经常给各大学中文系讲课，我连个胸有成竹都不会讲，这可能？ 嗯，也没准儿啊，是不是？ 这是跟你开个玩笑。 玩笑， 哎， 好，你既然能讲，那我再问你一个。 甭说问一个，问个十个八个的没问题。 你听这个， 嗯， 望梅止渴，这怎么讲？ 望梅止渴 啊？ 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干嘛换一个？ 这没意思，没意思，换一个，换。 哦，这没意思， 没意思， 不换。 哎呀， 就问这个，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 怎么？ 他这个，他我不会 啊。哎、 啊不，这个我不会，不给你讲了呀，是不是？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呀。 我给你讲讲。 好， 望梅止渴是不是？ 对对对。哎，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嗯， 咱们先把这几个字弄清楚了。 那当然好弄了。你说说， 这个望是哪个望？ 望就是望见的望，当看见的意思，对不对？ 啊，这对。 咱们有学问， 嗯， 咱们不是瞎吹， 这这这还不瞎吹呢？真是。梅呢？哪个梅？ 煤球的煤、 哎、啊？煤球的煤？ 嗯， 不对，人家那是青梅的梅，就是咱们吃那个挺酸的青梅果。那个煤 啊，是啊， 是啊， 啊，是啊， 啊，怎么回事 啊？它 什么？ 它都是圆的， 啊、圆的， 啊， 圆的像话吗？ 切， 我这是啊，三国一个典故， 我知道是个典故 啊。 你先说说，按你那典故，你说说，我听听对不对？你说 啊，他听对不对？告诉你啊， 嗯、 有一次啊，曹操行军，一路上呢缺乏水源，军卒们是又渴又热呀。怨声不止，曹操这么一看，当时心生一计，他说：“你们瞧，前方有一片青梅树林，我军加速前进。”军卒们一听青梅，当时一琢磨那酸味儿，个的个直流口水，当时呢把干咳给止住了。 哎，所以后来呢留下这个典故了，叫望梅止渴。 嗯， 知道吗？ 知道 知道 知道、 这跟您那煤球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你那煤球怎么回事啊？啊，三国那会儿有煤球吗？ 啊，它不是机制的。 对了，啊，手摇的也没有啊。 那那就是 怎么回事？ 蜂窝煤。 哈哈，三国那会儿有蜂窝煤吗？ 没有没有没有，那就哎硬煤块。对了，三国那时候有没有硬煤块？ 嘿，就算三国时候有硬煤块， 嗯， 那你这怎么讲？ 当然有讲了。 那你说说。 也是曹操行军， 嗯， 走到半道没有水源了，又渴又热，大家伙怨声载道。 嗯， 这时候呢，这个曹操心生一计， 嗯， 这么一瞧呢， 嗯， 哎，头里有一堆硬煤 啊， 于是乎呢，大伙就不渴了。 什么就不渴了？你这像话吗？这个，你得讲出道理。 那当然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啊。 你说 啊，是啊， 怎么回事？ 硬煤 啊， 硬煤它。硬煤它有个特点呢。 有什么特点？ 硬煤啊，对呀、啊，硬煤它有水分呢、啊。 哈哈，哦，硬煤有水分 啊， 那渴了甭喝水，很快硬煤就成了。 啊，那多好，黑色大雪糕。 没听说过，像话。 是啊，谁让你含着硬煤来了？ 那、啊、怎么着？ 它硬煤它， 嗯， 它这个硬煤它能发热呀，对不对？ 啊啊， 哎，它这么一发热呀， 怎么样呢？ 坏了， 怎么了？ 越热越渴呀， 多新鲜呢，连他自己都绕得糊涂了。 这个硬煤它这个能发热，也就是、啊、哎对了、 嗯、 这个硬煤它能融火，对不对？ 啊，对 对, 对， 硬煤能烧火，对不对、 啊、对对对， 它烧了火它可以做饭呢。 啊 啊, 啊 哎啊，对了，它不单纯能够做饭， 啊 啊, 啊， 而且还能够烧开水呀、 啊。 烧了开水，沏上茶以后，大家伙这么一喝，于是乎不渴了，望梅止渴嘛。 您听这弯绕的， 绕的讲上来没有？ 讲这，哎呦，连汗都下来了。 啊，小时候就爱出汗，你管着你。 这你急什么呀？ 没急没急，咱们有学问，咱们就是有学问。 还有学问呢？ 那是。 好，那再问你一个 啊， 再问你一个。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啊，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改日改日、 哎、干嘛？ 因为我今天还要到北大中文系去讲课。 啊，这晚上还讲课 啊？啊，对了，今天是加班，加班 加班 啊！我愿意晚不晌加班。 您甭找辙，甭找辙啊！甭找辙、 哎、什么叫找辙？ 要溜，对不对？ 冲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走了 啊！ 我还今儿就在这儿待着了，你随便问吧。 好，你再给我讲讲这滥竽充数怎么讲啊？啊， 嗯， 滥竽充数， 滥竽充数， 对， 滥竽充数 啊, 啊， 哎，滥竽充数就是烂黄花鱼掺的好的里边充数 啊， 滥竽充数， 这叫滥竽充数啊？ 对， 不对？ 怎么不对啊？ 人家那个烂哪是泛滥的烂，就是三点水一个煎茶的煎字 啊， 不是那破烂的烂。 你不懂，你不懂、啊、这两个字它通用， 通用。 哎， 那再说鱼也不是黄花鱼 哦，胖头鱼。 对了，什么胖头鱼？人家这鱼啊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叫鱼，就是上头一个竹字头，底下一个干钩鱼，这个鱼 啊， 知道吗？ 是啊， 这 是我知道、 啊、跟你黄花鱼那还不上、 哎、你不懂，你不懂这个，它就是黄花鱼的这个简化呀， 简化。 哎、 啊， 我问你， 嗯嗯， 这个钓鱼的时候是不是你得用竹竿？ 当然了 啊，竹竿头了啊，有根鱼线吗？ 啊，有线， 头里有鱼钩吧？ 对对对 啊，拿这钩一钩这个鱼， 嗯， 这鱼才能上来呀、 啊、 干钩鱼嘛， 这么个干钩鱼、 哎、 不对 不对。 哎，我这个是战国时候一个典故、哦、 这也是个典故。 对了， 没听说过。那你说说。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啊， 这个齐宣王呢最喜欢音乐，他招收了300个乐工，每天呢为他吹竽作乐。其中有一个乐工啊叫南郭先生，他根本不会吹竽，也混在乐队里呢装作吹竽，可是呢一直没被发现。 等齐宣王死了以后呢，太子登基了，太子让每一个乐工单独演奏，这一下呢，南郭先生没法欺骗了，连夜逃跑了。哎，所以后来呢，留下这个典故叫滥竽充数。这滥竽充数啊，就是讽刺那些个没有真才实学而又冒充有学问的人，知道吗？ 这说我呢吧，这是。 说谁谁明白，这跟您那黄花鱼有什么关系 啊？当然有关系了。 有什么关系？ 太有关系了。 那你说说， 你这什么时候的事？ 我这是春秋战国的时候。 对呀、啊，那么春秋战国那时候就没有黄花鱼吗？ 我这是齐宣王的事。 那就更对了、啊、齐宣王最爱吃的就是黄花鱼啊。那没错，最爱吃黄花鱼、 啊、 哪天都得吃个三条五条的。每天他让他大师傅上菜市场去买鱼去。 是啊， 哎，有一天又让大师傅上菜市场买鱼去了。 嗯， 一瞧啊，哎，正敢卖黄花鱼。哎呀，一瞧这个队伍排的这个长啊，头了还净加塞了。 是啊， 排着吧，好容易排在这儿了，就剩下五条了，没办法，买吧。买回去这么一瞧，可坏了。 怎么了？ 全是烂的。 是啊， 其中还有两条没有脑袋的。 嗯， 齐宣王这么一看，当时是拍案大怒，大胆奸商，欺人太甚，竟敢滥竽充数。 瞧这份酸劲儿的， 滥竽充数嘛。 哎呦，这么个滥竽充数。 是的，是的。 哎呀，跟您谈话的时间不长，我的收获可真不小啊。 哦，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客气客气、啊、 要说您真是博学多闻，才华出众。 哪里？ 胸藏锦绣，口似宣和呀。就您所讲的这些个成语 啊， 那真称得起是 出口成章。 哎，胡说八道。 哎，我呀，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摆 布。我就直接 想到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得舒服，喝得快，那藏在你肚 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哎呦，热闹了，热闹了，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威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浩南 做客 乐七八年。 我是雅娟。提起老前辈的呵护啊，我们有一个人确实是不得不提，那就是陈永泉老师。 哎，要论辈分呢，陈先生是他的师祖。 但是为了提携后辈啊，陈先生也是无私的，经常为刘颖捧哏。 哎，这就是老艺术家的胸怀。 哎，我觉得你们俩这一人一句配合的倒不错，你们变一场得了。 哎，我以后专门给雅娟捧哏了。 哎，我看这事儿行。不过说实话，我真不敢，我还没有刘颖大师哥那深厚的造诣呢。我努力学习吧，向陈永泉老师学习。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想让刘颖简单讲讲，就是你心目当中的陈永泉老师。 我告诉你，我考了那个北京曲艺团， 我的主考官，那个时候我师爷赵振铎只是考官， 嗯， 主考官就是陈永泉老师。 就最后到底谁说了算？ 历史上我曾经有在我脑海里记忆有这么一面， 嗯， 陈永泉老师站起来指着一个小孩，这个孩子我决定要了，那个小孩就是我，所以我跟他跟我对他有感情。陈永泉老师给我启蒙的相声段子，传统段子叫《地理图》， 哦， 对，一句一句，教的啊，就是因为陈永泉老师这个教我们这个地理图，从电话到趟子都是他重新改编的， 嗯， 电话是他用的是那个他曾经写的一叫法国话， 嗯， 完那个趟子呢，就是这段大段的地名呢，是他修改的全世界拿世界地图，借助老的那个趟子。从省府州县没有了，改区市省，完了再把全世界修改的国家重新拿地图串了一遍， 嗯， 所以陈先生教我这个地理图的趟子，我认为是在我所有听过地理图的趟子里最长的一个，达800多个地名。 哦，天哪！ 啊，所以我背这个地名的时候，要按正常的速度来说，就是练浩南得有8分钟吗？ 有。 得用8分钟， 嗯， 到10分钟才能把这趟子背完。 哇， 他这是一句一句教的，完了，一句一句教完以后， 嗯， 经常他还要更改， 还得换，还得随着地名的变化。 原来第一，我们贯口不是说给你一大堆名词， 嗯， 你背去吧， 嗯， 这里有气口，哪里偷气，哪里缓气，当然是要结合演员的这个自身条件，啊，在哪里加速，在哪里掉包袱， 嗯， 他说了，趟子里不宜过多包袱，如果你在趟子里催着大家老给你鼓掌老给你鼓掌，那就没有意思了。 对， 只是在非常过瘾非常觉得哎呀解气的那情况下给你鼓掌才能达到效果。 嗯， 所以呢说趟子呢，比如说相声演员背了一些趟子啊，没有用没有效果，其实相声不完全是非要用包袱逗您乐，相声演员自身得有一定的功夫， 嗯， 才能有资格说相声。如果我们的相声演员就是我跟张浩南跟雅娟这儿 聊聊天 啊，聊聊天什么的，完了就收人钱，就觉得我觉得这太对不起衣食父母了。因为什么呢？我告诉您一个，就是到大街上找俩老太太旁边一站，一分钱不花，你全是包袱。 对，聊得逗着呢。 对，那何必花钱呢？就是你听相声、听演员的能力、功力，以及对生活的一些阅历的这个见解吧，就是通过台下他练。他背， 嗯 啊，他理解，搬到舞台上。如果这东西不练不背，没有下过功夫，你说你花钱看他，我要做观众，我都觉得没意思。 对，我退票，我看不到真材实料。 这句话， 嗯， 这些话，我所有跟你说，为什么我说我啰嗦的跟你讲那些，都不是我的话。你记住，我们这一代人，刘颖跟浩南，我们俩就是鹦鹉学舌，我们的东西，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传统艺术。我们听过很多老先生讲的一些名言名语，都是听来的， 嗯， 还不够自己站出来说一些什么经典的， 嗯， 什么理论性的，真的不够。 对， 所以我们就是鹦鹉学舌。我说这句话就是小时候陈永泉先生教我的。 行，那我们来播出一段陈先生的作品，向老先生致敬，怎么样？ 对不起，刚才我又蹭油了。 没关系。 来，我们来听的这段就是刘颖和陈永泉老师由陈老为您甘当绿叶捧的那一段。 刚才那场是师徒对口相声， 对， 我们这场呢是祖孙对口相声。哎，这个陈老师在我们相声界的辈分很高。哎，那个。我呢说相声的开蒙老师就是陈老师。 哎， 从小呢就跟陈老师学说相声。 嗯， 学了很多东西。 对， 啊，陈老师在这个相声艺术上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哎，也没什么， 这个，理论上特别特别特别有那个有那说法吧。哎，陈老师从小教过我很多东西。 嗯， 哎，我记得很清楚。 嗯， 我记得最清楚有这么一句话。 什么呀？ 陈老师跟我说啊，孩子，咱们这个行业呀，讲究的是技巧。 嗯嗯， 哎，所以你必须掌握技巧。 嗯， 哎，你没有技巧，你将来哪能坑蒙拐骗去呢？ 啊， 不是那个， 哦，我就教你这个。 不是那个，演出实践去呢。 哎， 演出实践， 这还像 话，你看当初我跟你师傅，我们爷俩一出来，是不是那就是拦路截墙？ 嗯， 哎，那个经常返场，返场。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所以你这样发展，将来你才能恶贯满盈。 这， 远近驰名。 我说你这说话别拐弯行不行？ 这是跟大家说个笑话。嗯，您看这就是相声，理儿不歪，笑话不来。 嗯， 相声呢是语言的艺术， 哎， 属于口头文学。 对，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来说，我个人认为应该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什么条件呢？ 就是得会说话。 哎，废话，哑巴说不了相声。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得会说普通话。 那当然。 哎，您看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作为一个好的相声演员，最好要说要会吧几种外国话。 是啊。 哎，您看我 啊， 我就会四种外国话。 都是哪国话呀？ 我会英文、日文、法文、俄文。 哦，那你说的最好的是哪国话呀？ 我说的最好、最熟、最流利的那就是 哪国话？ 中国话。 哎，废话，你中国人吗？不会说中国话。 给您开个玩笑，我说的最好的是法国话。 哦，哎，那么我要问您点眼巴前的都能说吗？ 都能回答。 都能回答。 啊，对对对。 哦，那我问问您， 哎， 这个法国话管这个问安怎么说呀？ 法国话 啊， 问安是吧？ 问安。 您注意听啊。 嗯嗯。 哎，不过那个问安和问安也不一样。 怎么 分？早安、午安、晚安，看您问哪种。 就问早安吧。 就问早安啊。哎，早安哈。 嗯， 您注意啊。 哎哎 哎，您去过法国吗？ 没有。 啊，您懂法语吗？ 不懂。 啊，那就好办了。 你问我呀？ 我问您干嘛呀？ 你问我去过法国，我说没有。你说你懂法语吗？我说我不懂。你说那就好办了。那你就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您要是去过，我就说那个形容的那个复杂一点的；您要没去过、没听过，我就说那简单的，这不就好办了吗？ 哦，那我领会错了。 您去过没去过？ 没有没有。 没去过？ 没有。 那我说简单的。 哎， 问安是吧？ 哎， 您注意听啊。 哎哎， 法语发音很难。 嗯嗯， 注意听啊。 嗯， 问安啊。 嗯， 问安是叫博尔摩什。哎， 博尔摩什。 对。 哎，这要译成中文是什么呀？ 就是先生早安。 您这里没先生。 没先生。 这先生我知道是 Mr. 这蒙谁呀？这个 您听人这都乐。先生是 Mr. 啊， 那是英文呢。我说这是法文，法语管先生就叫母语。 哦，那我领会错了。哎，那这姓还翻不翻呢？ 姓不翻，按照法国话的语法，姓得放在后面。 那比如说我姓陈， 那就母许陈。嗯， 那我要姓李呢？ 母许李。 我要姓范呢？ 母许范。 我要姓汤呢？ 母许汤。 那我要姓肉呢？ 母许肉。 这倒好，姓什么母许什么。我要姓枣呢？母许枣。这好，连吃带喝，连韭菜都有了。 没有您这么问的。 哎，那这个法国人管帽子叫什么？ 法国人管帽子 啊？ 法国人戴帽子吗？ 哪国人不戴帽子呀？ 帽子的种类可太多了，有礼帽、草帽、博士帽、航空帽、战斗帽。您问的是帽头啊，还是豆包啊？ 这法国人有穿西服戴豆包的吗？ 那您问的是 帽子的总称？ 帽子的总称、 哎， 您注意听啊。 嗯， 这个中国人管帽子就叫帽子， 哎， 法国人管帽子叫帽子。 帽子。不是，您这是法国话吗？ 我这是法国人说中国话。 废话，我让你说法国话。 法国话哈。 哎， 法国话管帽子叫帽边。 有点意思。哎，这个眼镜叫什么呀？ 帽边。 那穿鞋的。 哎，哇， 我怎么听这法国话都耳熟啊？ 怎么了？ 您这法国话说的不错 啊， 不过我没听清楚 啊。是， 您再给我说说 啊。可以可以。 这个法国人管帽子叫 拿着冰。 您说慢一点。 脑袋顶着。 您说白了。 脑袋顶着。 哦，脑袋顶着呀。 啊， 这法国话讲理。 怎么呢？ 帽子可不是脑袋顶着吗？拿棍举着那汗伞， 这不结了吗？ 什么这不结了？这眼镜叫什么？ 鼻子上边。 哦，鼻子上边。 哎， 这法国人讲理，这眼镜可不鼻子上边吗？ 那要在鼻子下边呢？ 那叫口罩了。 长学问了 啊！就这学问。这鞋叫什么？ 挨着袜子。 哦，挨着袜子。 对， 那袜子呢？ 挨脚。 那脚呢？ 在 踝子骨底下。 叫这个呀？ 看来陈老师也会说法国话。 不但我会，我们这相声演员都会。 咱们先别提提法国话了，跟您这么说吧，我呀不单会说外国话，我曾经还出过央。我这个出了央以后， 出过央。 对， 你多的显得浑呢。 不是您什么时候诈尸啊？ 那什么叫出央啊？ 出央您不懂啊？ 不懂。 出央不就是那意思？就是我到过国外，这不是出央吗？ 那叫出央啊？ 那叫什么呀？ 那叫出洋。 出洋 啊？ 出洋，出央，央阳养业啊。我念惯了五方元音了，我央阳不分 啊，没听说过，那也得说出洋。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到过国外，我去过很多国家。 你都到过哪国？ 我到过英国、法国、日本，还有这个美国。 哦，这个英国你到过哪儿啊？ 英国我去过它的首都。 哪儿？ 伦敦。 哦，伦敦。 哎，不，伦敦。 怎么叫伦敦呢？ 我到那天正赶上下雨，我滑了一屁股墩儿，这不是连伦带敦吗？ 哦，算过伦敦呢。那日本你到过哪儿？ 日本我去过地方太多了，我去过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佐世保、广岛、团崎。 长崎， 团崎， 长崎， 团崎， 怎么团崎啊？ 团崎的比长崎的肥呀！ 哦，螃蟹，那也得说长崎 啊！是是是， 美国到哪儿？ 美国我到过它的首都。 哪儿？ 花生豆。对， 花生豆。 哎， 你到没上大花生那儿去一趟啊？ 啊，那有皮儿，我进不去。 什么呀？首都叫华盛顿， 华盛顿里不有花生豆吗？ 没听说过，那就是华盛顿。 华盛顿，华盛顿。 嗯 啊，我还去过这个纽腰，哎。到那儿以后呢， 扭腰啊，你倒没岔气呀、啊？ 不，他得先扭腰后岔气。 什么呀？美国那叫纽约 啊、哦，对，纽约。我还去过他那最大的城市， 什么呀？ 就是嘎热窝。哎呦，那地方那味儿不好，味儿难闻。 你等会儿，你倒没上吉宁沟这儿来一趟啊？ 我上吉宁沟干嘛？ 那什么叫嘎热窝呀？ 就是美国最大那城市，那不是 那叫芝加哥。 啊，对，芝加哥， 谢谢， 哎，法国我去过他的首都 哪儿啊？ 巴勒。哎呀，他那个 巴勒， 嗯， 你倒没上哥的那儿去一趟啊？ 哥的那儿贴着膏药过不去。 什么呀？他得先长哥的后落巴勒。 巴勒不知道啊？法国首都， 那叫巴黎。 啊，对，巴黎。巴黎， 好，你还上过外国呢，连地名都说不清楚。 您，陈老师，您谅解，因为是我呢，在国外待的时间太久了，这回来没多久，我有时候这中国话他说的不利索，就是、 那你在外国待多长时间呢？ 哎呦，您甭管我待多长时间，我跟您这么说吧，我曾经周游过一次全世界。 是啊， 哎， 哎呦，那你是由哪儿出发的呀？ 我从咱们北京的天安门出发。 是啊， 哎，我进午门，出神武门。绕过景山奔地安门，穿过二环路出德胜门，经过马甸桥、建祥桥，我是继续往北走。 怎么走的？ 走清河、沙河、昌平区，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沙城、新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市、柴沟、天镇、阳高县、俱乐部、周氏庄、大同、丰镇、吉宁、平地泉、十八台、卓资山、三道营、旗下营、呼和浩特、达拉特旗、包头市，穿过乌梁素海，走临河邓口石嘴山，宁夏银川市，过中宁，经甘肃兰州、青海西宁市，过临泽酒泉玉门，由安溪星星峡进新疆哈密，巴里坤木垒旗台，吉姆萨尔乌鲁木齐吐鲁番库米什燕齐库车温宿和田，过昆仑山进西藏，走多姆拉狮泉河扎多木日喀则，进西藏首府拉萨市，墨竹工卡经林芝到昌都，再往南走。 怎么走？ 走巴塘理塘雅江康定泸定过大渡河，经泸定桥到雅安，四川成都市，走简阳资阳隆昌永川江津到重庆，走贵州遵义市贵阳安顺关岭盘县盛进关，进云南昆明市，从开远往东走。 怎么走？ 走文山燕山福宁百色苹果南宁市柳州桂林进湖南，从东安祁阳横 衡阳，再往北走。 怎么走？ 走长沙、岳阳，进湖北武汉三镇，过长江大桥，从孝感走武胜关，河南信阳雀山驻马店，兖城临颍许昌到郑州，荥阳泗水洛阳渑池陕县灵宝潼关华阴县，渭南临潼西安市，咸阳耀县甘泉延安市，由绥德穿龙门过黄河到山西离石县，平遥榆次太原市，寿阳平安娘子关进河北，走井陉石家庄，正定新乐望都保定市，深县武强饶阳安国清县沧州南皮东光山东德州平原禹城济南市，党家庄张县万德界首泰安吴村曲阜兖州藤县薛城，进江苏徐州市安徽宿县蚌埠合肥市芜湖当涂南京市龙潭镇江新丰丹阳常州市武进西蜀堰无锡望亭苏州市正宜昆山陆家浜安亭南翔到上海 哦， 由松江到浙江，走嘉兴、杭州、金华、江山到江西，上饶、宜阳、贵溪、蓝田、东乡、南昌市，永丰、赣州、瑞金进福建温州，走长汀、连城、永安、三明、南平、莆田、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广东汕头市，从海丰、惠阳到达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市，过珠江、开平、阳春、高州、湛江，到海南岛，过北部湾，进越南河内。 哦，出国了。 哎，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过孟加拉到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穿过巴基斯坦走阿富汗、伊朗、德黑兰、伊拉克、约旦、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的安卡拉，经黑海进俄罗斯、伏尔加、莫斯科、圣彼得堡、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芬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挪威和丹麦、德国柏林、汉堡、波兰华沙、捷克的布拉格、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穿过亚德里亚海到意大利、罗马、瑞士、法兰西、巴黎、马萨蒂、中海、直布罗陀、西班牙、马德里、葡萄牙、里斯本，往北走过英吉利海峡到英伦三岛。 哪三岛呢？ 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过大西洋到北美洲，加拿大渥太华、美国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古巴、哈马纳，过加勒比海到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苏里南、圭亚那、秘鲁、玻利维亚、巴西、智利的圣地亚哥、走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塞里斯、蒙德维利亚，是科罗拉多国， 我都没听说过。 哎，过麦哲伦海峡到新西兰，过澳大利亚，穿过印度洋，绕过非洲好望角，走安哥拉、刚果、加蓬、喀麦隆、尼日利亚、达和美多哥、加纳、尚沃尔特、象牙海岸、几内亚、马里、阿尔及利亚、利比里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肯尼亚、尼日尔、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赤道几内亚、毛里求斯、马尔加什、莫桑比克是马达加斯加，经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雅加达，过加里曼丹到达菲律宾的马尼拉，经吕宋群岛到我国台湾省。经高雄、台中、台北到基隆，经琉球群岛到日本长崎、大阪、东京、北海道，过日本海到韩国釜山、大邱、汉城，经朝鲜平壤、新义州，过鸭绿江，这才回到我国的丹东市， 才回来。 哎呀，还得往西走啊。 怎么走呢？ 走凤城、宽甸、通化、柳河、梅河口、吉林市、蛟河、敦化、延吉、图门市、宁安、牡丹江市、林口、佳木斯、汤原、通河、哈尔滨、绥化、北安、克山、齐齐哈尔、金内蒙古，走博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阿尔山、陶安、通榆、双辽、四平市、开元、铁岭、乱石山、新城子、文官屯、沈阳、黄姑屯、马三家、巨流河、新民县、绕阳河、大虎山、青堆子、沟帮子、大凌河、双阳涧、锦州女儿河、朝阳建平、平泉、承德市、滦平、古北口、玉田、遵化、千安、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昌黎、石门、赵家庄、滦县、姑也、开平、唐山市、宁河、鹿台、天津市，走阳春、武清、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走通州区、八里桥、杨家浜子井、高碑店、热电厂、友谊商店、日坛、陇津、建国门，经东南王府井、南河沿，过劳动人民文化宫，这才回到祖国首都北京的天安门， 还回来。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晚钟已经疯了狂，音乐开始响起，麦克风在你手里， 就是爱，从着我来，这个赌注我不怕输，你给我一次机会，就是爱，爱爱爱。 也许是我该继续不放弃，你让我真的有梦找你，也想要送你玫瑰，告诉你其实我也有一点浪漫，想起我分分秒秒爱的飞，我真的不会让你流泪，你的心我都知道，不必说，我在猜我们一定相配，嘿嘿，这就是爱，我已明白整个世界幸福感觉不在乎就是